恨素世间人，心肠独恨数九寒天，将你我婆媳赶至荒郊牧羊。媳妇，你来看，这样数风大雪，身上无衣，腹内无食，看看懂我儿子，我死不足为惜，已八旬人了，只是天下媳妇你青春受苦，依靠何人？叫我这做婆母的心下何人？婆婆，快不要替媳妇这样伤感，只要婆婆你自己保重，有媳妇在旁侍奉，就比乡人家逃犯也不至于我死。若是有天理你，我们自有剃头之意；若是无有天理你，只要困苦光阴，媳妇还有什么留恋？自然是跟随婆婆同去，总在九泉之下。春灯害得你这般光景，春灯啊，

但请听杜振杰扮演朱春灯，罗常德扮演李仁，魏昌环扮演宋城。 圣命驾奉有功臣，老夫郭子仪，只因知春灯贫富黄龙有功，圣上见惜，命老夫前往驾官进去，左右 有 看一套。 狼烟尽，共享太平春。弟兄生来性情刚，全凭神鞭定家邦。若非兄长智勇光，怎能留得美名呀？下官 知春空， 啊，贤弟，自从你我弟兄平定黄龙造反，一曾求郭老太师专奏，

但打宋城前者在双怀树前骗我马匹，又要害我性命，是你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就该。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哎呦， 神娘。 哎孩子，孩子什么事儿啊？ 侄儿站得可恭。 公 站得可是。 是 几公几时也就罢了，脱脂黄椒永和风花。 你是看什么呢？ 神娘，侄儿回得家来，为何不见我那母亲与妻室，他们往哪里去了？ 哎呦，你还提呢，自从你走后啊，他们娘俩是早也思完也想，想来想去的，他们就想死了。 你待怎讲？ 他们想你想死了， 母亲老娘 啊！哎呦，孩子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孩子，不中我狗屁吗？ 笑容

列着大份那个。 哎呀， 你你我哭干嘛？我拜上你拜啊！ 中军 有 奉官下配伺候。神娘， 怎么着，孩子？ 侄儿亲来官道，神娘传带了吧？ 这哪儿成啊？这是你母亲的呀！ 我那母亲哦、他乃无父之人。 哎呦，那我先打听打听啊！我说儿子，不是。这凤冠霞帔妈妈我穿着吗？ 母亲你就穿戴了吧。 哦，我穿的，哎，得嘞，那我就穿戴起来。 心里与兄有意在此高大西鹏十番七日，七日已满，愚兄要日山修炼， 小弟奉陪 中去，就在此吃高大西鹏十番七日，七日已满，侯爷要日山修炼，若遇贫苦之人，不可难为他们。 是， 先帝亲至后面，真是。可叹老娘亡国早。 不叫人泪双抛 娘， 听众朋友，京剧《朱痕记》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听众朋友你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女老生演唱的京剧，先请听杨派女老生蒋慕萍演唱的《李陵碑》。蒋慕萍私塾杨宝森，几十年来呢钻研不懈，在杨派的演唱上颇有造诣。

山的人都往南叫嘛，一个个啊的是我成本一十一个路 刚才那是张文娟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。 你与我今生哪、今哪生？ 最